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跟你分享虚拟文件系统，文件多了就需要档案管理系统。上一节啊，咱们讲了图书馆，有很多的书架，也就是硬盘上的文件系统呢，这些格式我们都已经建立好了。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个图书管理与借阅系统，也就是文档管理的模块，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书借给谁了呢？这个呢，相对比较的复杂，你可以看下面这张图，分常多的层次。那么进程呢，又想往文件系统里面读取数据，就需要这很多个层次的组件呢一起合作。具体怎么个合作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啊，在应用层，进程要进行文件读写操作呢，就需要通过系统调用，比如说有 sysopen、sysread 和 syswrite 等。在内核里面呢，每个进程都要为打开的文件维护一定的数据结构。在内核里面呢，整个系统打开的所有的文件也需要维护一定的数据结构。Linux 呢，可以支持多达十几种不同的文件系统，它们的实现各不相同。因此呢，Linux 内核需要向用户空间提供虚拟文件系统这样一个统一的接口，来统一对文件系统进行操作。它提供了常见的文件系统的对象模型，比如说有 iNode、有 Directory Entry、有 Mount 等等，以及操作这些对象的方法。比如说有 iNode 的 operation， 有 Directory operation， 还有一个 file operation 等等。然后呢，就是对接真正的文件系统，比如说我们上节讲的 EXT4 文件系统。为了读写 EXT4 文件系统呢，就需要通过块设备 IO 层，也就是 Block IO 层。这个呢，是文件系统层和块设备驱动层之间的一个接口。为了加快块设备的读写效率，我们往往还会有一个缓存层。最下边就是块设备驱动程序。接下来，我们逐层来进行分析。在这之前，有一点呢，你需要非常注意，就是解析系统调用呢，是了解内核架构最最有力的一把钥匙。这里啊，我们只需要重点关注下面几个重要的系统调用就可以了。首先，这个 mount 系统调用啊，用于挂载文件系统 ；open 系统调用呢，用于打开或者创建文件。如果是创建呢，就要在 flags 里面设置 ocreate； 对于读写呢，就要设置 flag 为。O read write read 呢，表示读取文件的内容 ；write 系统调用呢，用于写入文件的内容。那么，我首先啊来看如何挂载文件系统。那想要操作文件系统呢，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挂载这个文件系统。内核是不是支持某种类型的文件系统啊？需要我们进行注册才知道。比如说，我们上一节解析的 EXT4 文件系统，就需要通过 register file system 这么一个函数进行注册。这个函数呢有一个参数，就是 ext4fstype， 表示啊我注册的是 ext4 这个类型的文件系统。这里面最重要的有一个成员变量，就是 ext4mount。这里啊你先记住它，这个啊我们后面还会用。如果一种文件系统的类型啊它曾经在内核里面注册过，这就说明允许你来挂载并且使用这个文件系统。刚才我们说了几个重要的这个系统调用。那么我们就从第一个 mount 系统调用来开始进行解析。这个 mount 系统调用啊，它的定义呢就像下面的代码一样。那么它会调 do mount， 然后接下来的调用链就是 do mount 调用 do new mount， 然后调用 vfs kernel mount。在 vfs kernel mount 里面呢，它先是创建了 struct mount 这么一个结构，每一个挂载的文件系统啊都会对应这样一个结构。在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成员，其中Mount Parent 它是这个挂载点所在的父文件系统， Mount Point 呢就是挂载点在父文件系统中的那个 Directory， Struct Directory 它用来表示目录，并且和目录的 iNode 进行关联， Mount Root 呢就是当前的文件系统的根目录的 Directory， Mount SB 就是 Super Block 是指向超级块的指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如何来调用 Mount FS 来挂载文件系统。这里啊，它调用的是 ext4fstype 的 mount， 也就是我们上面讲过的那个提到的那个 ext4mount， 从文件系统里面来读取超级块。在文件系统的实现里面，每个硬盘上的这个结构啊，在内存里面都对应相应的数据结构。那么当所有的数据结构都读到内存里面的时候，内核就非常方便来通过操作这些数据结构来操作这个文件系统了。我们可以看出，要理解各个数据结构之间的关系呢，非常重要。我这里啊举一个例子来解析经过 mount 之后刚刚的那些数据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在根文件系统下面有一个目录叫 home， 有另外一个文件系统的 A， 它挂载在这个目录 home 下面。那在文件系统的 A 的根目录下面呢，有另外一个文件夹叫 hello。 由于文件系统 A 已经挂在了目录 home 下面，所以说呢，我们这时候就有了目录斜线 home 斜线 hello。 然后呢，就会有另外一个文件系统 B 啊，挂在了 home hello 下面。在文件系统 B 的根目录下面有另外一个文件夹叫 word。 那么在 word 下面呢，有个文件夹叫 data。 由于文件系统 B 啊，它已经挂载到了斜线 home 斜线 hello 下面，所以说呢，我们就有了目录斜线 home 斜线 hello 斜线 word 斜线 data。 为了维护这个树形的关系，那操作系统呢会创建一系列的数据结构，具体呢你可以看下面这张图。因为文件系统啊，它是树形的关系，这里为了简单，我们举了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例子，这里边所有的文件夹都是几代单传，那于是呢就变成了上面那个图里面，那就几乎都变成了一条线。那这里面你重点看图中呢有三条斜线，那第一条斜线就是最最左边的这个向左斜的叫 de-entry 斜线，每一个文件和文件夹都有 de-entry， 这个结构啊用于和 inode 进行关联。第二条斜线呢，就是最最右边的这个向右斜的叫 mount 斜线，因为这个例子啊，它涉及到两次文件系统的挂载啊，再加上启动的时候我们要挂载的根文件系统，这时候啊需要一共有三个 mount。 第三个呢，就是中间的那个向右斜的 file 斜线，每个打开的文件都有一个 file 结构，它里边有两个变量，一个呢指向相应的 mount， 一个呢指向相应的 de-entry。我们啊从最上面往下看，首先根目录这个斜线啊，它肯定它自己要对应一个 de-entry。 那根目录呢是挂载在根文件系统上的，根文件系统呢是系统启动的时候呢挂载的，因而呢它也要有一个 mount 结构。这个 mount 结构的 mount point 指针和 mount root 指针都是指向根目录的 de-entry 的。根目录对应的这个 file 啊也有两个指针，一个呢是指向根目录的 de-entry，一个呢是指向根目录的挂载结构 mount。 我们来看第二层，这个下一层的目录 home 啊，它对应两个 de-entry， 而且呢它的 parent 都是指向第一层的 de-entry 的。它为什么会有两个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文件系统 A 它挂载的这个目录下，这就使得这个目录它有两个作用。一方面这个 home 目录它是根文件系统的一个挂载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home 啊是文件系统 A 的根目录。因为呢还有一次挂载，因而呢又有了一个 mount 结构，这个 mount 结构的 mount point 指向作为挂载点的那个 entry， mount root 呢这个指针呢指向作为根目录的那个 de-entry， 同时 parent 指针呢指向第一层的 mount 结构。 home 对应的 file 呢它有两个指针，一个呢是指向文件系统 A 的根目录的 de-entry， 一个呢是指向文件系统 A 的挂载结构 mount。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层目录 hello， 它又挂载了一个文件系统 B， 所以第三层的结构啊和第二层几乎是一样的。接下来再看第四层目录 word 啊，它是一个普通的目录，所以说呢它只要它的 de-entry 的 parent 指针呢指向上一层就可以了。我们来看 word 对应的 file 的结构，由于啊这时候挂载点它是不变的，所以呢它指向的是第三层的 mount 结构。接下来就是第五层，那对于文件 data， 它也是个普通的文件，它的 de-entry 的 parent 呢会指向第四层的 de-entry。 对于 data 对应的 file 结构也是由于挂载点不变，那么还是指向第三层的 mount 结构。那解析完了 mount 呢，我们来解析打开文件啊。我们从分析 open 系统调用开始说起。在系统调用那一节，我们知道在进程里面通过 open 系统调用打开文件，最终呢会调用到内核的系统调用实现叫 sysopen。 当时啊我们仅仅解析了系统调用的原理，没有接着分析下去。今天啊我们就来接着分析这个过程。要打开一个文件，它首先要通过 get unused 的 fd flex 来得到一个没有用过的文件描述符。那如何获取这个文件描述符呢？在每一个进程的 task struct 里面都有一个指针 files， 它的类型呢是 file structure。 这个 file structure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变量，就是它是有一个文件描述符的列表，每打开一个文件就会在这个列表里面分配一项，下标呢就是文件描述符。对于任何一个进程，默认情况下文件描述符0啊表示 stand in 标准输入， 文件描述符一呢表示 STD out 啊，表标准输出。文件描述符二呢表示 STD error 啊，表示标准错误输出。另外，其他再打开的文件都会在这个列表中找到一个空闲位置分配给它。文件描述符列表的每一项，它都指向一个 struct file 这么一个指针，也就是说，每打开一个文件都会要有一个 struct file 对应。do sys open 呢，它会调用 do file p open， 其实啊就是创建这个 struct file 结构，然后呢就会调用 fd install 将这个文件描述符和这个结构啊相互关联起来。do file p open 呢，这里边首先初始化了一个叫 struct name i data 这个结构。我们知道文件它都是一串的路径名啊，拿斜线分隔开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逐个进行解析，那斜线中间的这些东西。这个结构就是用来解析和查找路径的时候做辅助作用的。在 struct name i 里面呢，有一个关键的成员变量叫做 struct path。这个 struct path 里面啊，其中呢 struct vs mount 和文件系统的挂载有关。另外一个 struct entry 呢，除了上面说我用于标识目录之外，它其实还可以用于标识文件名，还会用于建立文件名和 inode 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呢，就会调用 pass open at 这个函数啊，它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第一， get empty fp 啊，会生成一个空的 struct file 这么一个结构。 pass init 呢，就会初始化 name i data， 有了它呢，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沿着这个节点路径进行查找。 link pass walk 啊，顾名思义要开始 walk， 也开始走了，就是对于路径名逐层进行节点路径的查找。这里边有个非常大的循环，根据这个斜线来逐层分割啊，逐层处理。最后 do last 用于获取文件对应的 inode 的对象，并且初始化 file 对象。比如说我们假设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斜线 root 斜线 hello 斜线 word 斜线 data。这个 lint pass walk 呢，它会解析前面的路径的部分，也就是说斜线 root 斜线 hello 斜线 word。 解析完毕的时候呢， name i data 里面的 d entry 为路径名的最后一部分的副目录啊， root hello word， 而 name i data 里面的 file name 呢为路径名的最后一部分，就是那个 data。 那么最后一部分的解析和处理呢，我们交给 do last 这样一个函数。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查找路径的最后一部分对应的 d entry。那么如何进行查找呢？ Linux 啊，为了提高这个目录项 Direct Entry 这个对象的处理速度，设计并且实现了目录项高速缓存，叫 D-Entry Cache， 简称 D-Cache。 它呢主要有两个数据结构组成的，第一个是一个哈希表，叫 D-Entry Hash Table。 D-Hash 中啊，所有的 D-Entry 对象都是通过 D-Hash 指针呢链接到相应的 D-Entry 哈希链表中的。未使用的 D-Entry 对象链表 S D-Entry LRU，那 D-Entry 对象呢会通过 D 下一条线 LRU 指针链入 LRU 链表里面。 LRU 呢就是最近最少使用，我们已经看见过它好几次了，只要有了它就说明如果长时间不用呢就应该释放。那么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呢啊，就像下面这张图是一样的。这两个列表之间啊会产生以下复杂的关系。首先第一个，引用为零，一个在散列表中的 D-Entry 如果变成没有人引用了，那么它就会被加到 LRU 这个表中再次被引用啊。如果说在一个 LRU D-Entry 中它再次被引用了，那么它就会在 LRU 列表中把它移除掉。再就是分配，当 D-Entry 在散列表中没有找到，那么就会从 Slap 分配器里面分配一个。再就是过期归还，就是当 LRU 列表中最长时间没有使用那个 D-Entry 应该被释放回 Slap 分配器啊，它就是文件删除。文件如果被删除了，相应的 D-Entry 应该释放回 Slap 分配器。这是结构复用，当需要分配一个 D-Entry 但是无法分配新的，那么就会从 LRU 列表里面取出一个来复用。所以说 do last 呢会在查找 D-Entry 的时候先从这个 D-Cache 这个缓存里面去找，调用的呢就是 lookup fast。 如果这个缓存里面没有找到，那么就需要真的去文件系统里面去找了。Lookup open 呢会创建一个新的 D-Entry， 并且呢会调用上一级目录的 inode 的 inode operation 它的 lookup 函数。那对于 EXT4 来讲呢，它调用的是 EXT4 lookup， 就会到咱们上一节讲的那个真正的硬盘上的文件系统里面啊去找这个 inode。 真正找到了以后，就会生成这个新的 DNA tree 啊，付给 pass 变量。do last 的呢，最后一步就是调用 VFS open， 真正呢去打开文件。VFS open 呢，里面呢最重要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调用 F 下划线 OP 啊 open， 其实呢就会调用 EIT4 file open。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将打开文件的这个所有的信息都填到这个 struct file 这个结构里面去。填好了以后再操作这个文件，那么就可以通过 file descriptor 啊文件描述符找到这个 file， 就可以直接对这个文件进行操作了。好了，我们进入总结时刻。对于虚拟文件系统的解析啊，我们到这里了。我们可以看出相关的这个数据结构啊，层次比较多而且比较复杂，于是呢就得到了下面这张图。这个图啊，在这个专栏最开始的时候啊，已经给大家展示一遍了。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了。这个图啊，十分重要，一定要掌握啊！重要事情说三遍，因为啊，我们后边要讲的伺服设备、块设备、管道、集成间通信、网络等等所有的章节，全部都要用到这里面的知识。希望你再次遇到它的时候，能够马上说出各个数据结构之间的关系。这里啊，我带你简单做一个梳理，帮助你理解和记忆它。对于每一个进程，打开的文件都应该有一个文件描述符。在 file struct 里面都会有一个文件描述符数组，每一个文件的文件描述符是这个数组里面的下标，里面的内容呢它指向一个 file 结构，表示打开的文件。这个结构里面有个文件对应的 inode， 最重要的呢是这个文件对应的操作 file operation， 如果操作这个文件就看这个 file operation 里面的定义就可以了。对于每一个打开的文件呢，都对应一个 dentry， 虽然它被叫做 direct entry，但是呢它可不仅仅表示文件夹，也表示文件。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和这个文件对应的 inode 相互关联。如果说这个 file 结构啊是一个文件打开以后才装建的，这个 dentry 这个结构啊，它是被放在一个 dentry cache 里面的，文件关闭以后它依然存在，因而呢它可以更长期的去维护内存里面文件的表示和硬盘上文件的表示之间的相互关系。inode 结构它就表示硬盘上的 inode， 比如说包括块设备号等等。几乎每一种结构都有自己的 operation 结构，里面都是一些方法，因而呢当以后遇到说我要对某种结构进行处理的时候，如果你在代码里面不容易找到相应的处理函数，就先找这个 operation 结构，这时候就比较清楚了。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在上一节的总结里面我们讲了同一个文件系统中文件夹和文件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跨文件系统的时候，你知道是如何维护这种映射关系的吗？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